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84集。顾惜池说：“我去找你。”易继明自从知道杨飞跟秦冉联系上之后，就想要见他很久了。晚上见杨飞松动了，连站队其他人跟教练都没有等，直接跟杨飞来出口处堵人了。等了半天，几乎人都走光了，他也没有看到人出来。在这之前，他还一直不断地问杨飞秦冉是不是已经走了。眼下突然看到秦冉等人出来了，他哪里还管得了其他人啊，立马挥着帽子大声开口，然后低头拍了拍车窗。 杨神，快出来啊。 杨飞显然也看到了秦冉这一行人，他正拉着脸上的口罩打开车门下来。他的粉丝太多，都堵在战队的 VIP 出口处，两人是戴了粉丝的应援帽跟口罩出来的。魔都风大，这会儿已经接近12点了，12月里的天气又寒又冷，但易继明的声音还是能够稍微听到一点的。因为带了个神字，陆兆颖没往秦冉这一块想，而是左瞅右瞅了一下身边。 竟然在观众席出口处看到易继明，他在等谁啊？杨神会不会也在？ 陆兆颖前后左右都找了一遍，都没有找到可疑的人影。江冬叶好奇地看了一眼马路对面的少年，想了想，开口问道： 不会找我们的吧？ 陆兆颖刚想说不会吧，他有这么幸运，就看到了面包车驾驶座上下来的杨飞。两人一前一后径直朝他们的方向走过来。陆兆颖回想了一下，确定易继明刚刚口中叫的是秦神，他有些愣愣的。 秦小冉，易继明他。 秦冉拉了拉头上的帽子，没有理会他，只是半眯着眼睛看了一眼杨飞二人，又看了一眼程俊他们，最后将目光放在程俊脸上，想了想询问道： 一起去吃夜宵？ 他也有点事情要问杨飞。程俊挑眉压低声音： 行。 江冬叶安排的加长车够大，一行人都往他的车子边走。他跟陆兆颖不一样，虽然听过杨飞，但没有那么粉他，所以还能跟杨飞易继明打招呼，还非常礼貌地介绍了一下自己。能跟秦冉一起来看现场的，都自动被易继明化为了秦冉的朋友。一番介绍之后，站在秦冉身边的程俊才抬了抬眼眸，懒懒散散地朝他们开口： 程俊。 这算是介绍了。杨飞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程俊，总觉得这位看他的目光带刺啊，但是偏偏这人的表情懒懒散散的，似乎还挺有气度礼貌的，什么也感觉不到。四个人上了车，江冬叶就把似乎还愣在原地的陆兆颖拽到车上。 哎，陆兆颖，吃饭了。 这人刚刚还念叨着杨神杨神，怎么这会儿看到本人反而懵逼了？陆兆颖僵硬地转过头来。 刚刚易继明叫秦萧然什么来着？ 秦神啊？怎么不对吗？ 陆兆颖一口气喘过来，摇头略微思索。 我从来没有见过易继明叫杨神以外的人是这个称呼。 嗨，他打游戏还是非常厉害的。 江冬叶就催陆兆颖赶紧上车。陆兆颖半梦半醒地坐上了副驾驶座，低了低头，手机微信响了一下，是欧阳威发过来的消息，问他打不打游戏。现在的陆兆颖哪里还想打游戏啊？后面位置挺多，程俊秦冉坐了中间，易继明跟杨飞就非常识趣地坐到后面一排。易继明正好坐在秦冉这个位置的后面，他手搭着秦冉的座椅，身体微微往前倾，想要跟秦冉说话，可是觉得车厢里的气氛有点奇怪。 尤其前面坐着的程俊总是让人感觉到若有似无的压力。易继明看了两人一眼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又缩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了。这会儿各大商场早就已经关了门，想要找一家吃饭的地方并不太容易。不过江冬叶还是找到了一家老牌的会员制24小时本帮菜，菜偏甜，秦冉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，又拿起一边放着的纸巾。程俊也没有吃几口，看他这个动作不由微微偏头。我去卫生间。秦冉说了一句就拉开凳子站起来朝外面走。程俊看着他离开，往椅背上靠了靠，又伸手敲敲桌子。一直在包厢内的服务员十分有眼色地走过来，程俊压低声音说了几句。走廊外，秦冉上完卫生间洗了手，就拿了一张纸，一边慢条斯理地擦着手，一边往外走。一拐弯就看到站在不远处双手插兜等着他的杨飞。 秦神。 看到秦冉，杨飞抬了抬头。那个盐有问题。秦冉低着眉眼，把手上的水仔仔细细地擦干净，又找了一个垃圾桶随手扔了。他说的是今天比赛上状态特别差的那个队员。杨飞靠在墙上点点头。 我心里有数，但老乔韧带伤了，二队三队的大都是青训生，这个赛季上不了场。 老乔是队伍里的老人了，上回是孟欣然做了替补，代替老乔打了一场。因为上回蹭热度的事，杨飞直接把孟欣然划到了黑名单，这回让严上场。秦然只是提醒一句，见杨飞也注意到了，就没有多说。两人一起回到包厢，秦然刚坐回到椅子上，一手撑着桌子，一手拿着杯子喝水，没有再碰菜。刚喝了一口，服务员就上来了一盘水煮肉。对面一直观察着这边的江冬叶愣了三秒后终于反应过来，刚刚程俊跟服务员说了什么，然后摇头笑了笑。吃完饭又回到酒店，近乎两点了。酒店是程木订的，五间房都是套房，临江最后一间房是程木来酒店后才订的，都在36层。秦冉拿着房卡进了自己的房间，洗完澡也没有打算睡，而是穿着浴袍出来，从背包里拿出电脑翻出来联系顾西池。顾西池最近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，这个点跟秦冉预料的一样，并没有睡，还在他的实验室呢。他正拿着试管，见秦冉终于理会他了，终于看向屏幕，他就穿着白衬衫，袖子卷得高。 你好几天都没找我了，没事吧？江冬叶找人盯你了？ 江冬叶的缠人功夫顾西池领教过。想到这儿，顾西池不动声色地把试管放回去，皱皱眉，秦冉可能应付不了江冬叶。 那倒没有。 秦冉拖开桌子边的椅子坐好，随口应了一声。顾西池点点头，松了一口气。江冬叶没有盯上秦冉就好。他继续又转身，拿着试管转向另一处，想了想，又抬了抬眸。 你外婆是被辐射的，你知道吧？ 秦冉点点头。 那你知道主要都是什么吗？ 顾西池把试管放到仪器上，又折回去看秦冉。秦冉摇头，顾西池的报告单跟福尔摩斯密码差不多。顾西池看了他一眼，张口道： 算了，再等我几天，等我研究出来，我去一趟云城当面跟你说，不过中途可能要找程俊。 他抿唇又走到一边，没有直接开口说辐射里有油。油，核反应堆最基本的燃料。陈淑兰到底是做什么的？顾西池拧眉思索着。 你不在宿舍？ 顾西池实验室的东西大部分在运转着，他又拿了一张打印出来的纸 看了一眼，想了想，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，凑到镜头边看了一眼，他身后的背景不太对。 去京城找你老师了。 秦善伸手擦着头发，往后靠了靠，淡定地开口：“ 没，我在魔都。” 顾惜池把纸放在一边。 魔都？ 闻言猛地抬头，他反应过来，伸手把仪器关了，走过来：“ 哪里啊？什么时候来的都不说一声，怎么没来我家？” 秦然想了想，偏头跟他说了一个酒店名。顾惜池点点头，他伸手拿起挂在一边的外套，说：“ 我去找你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